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七集，谢金兰本想训斥夏侯炼翻窗进屋的逾矩之举，听到戴胜言要收徒，当时睁大双眼。戴胜言向来爱财，不惜提前致仕给后起之秀让出一头之地，若是能拜他为师，谢金兰的日子会好过很多。可他又忧虑道， 我没上过正经学，只听了几耳朵夫子讲课而已，书也没有全部看完，我能行吗？而且我偷学知识东窗事发，大夫人想必早有防备之心，只怕我根本见不到戴先生的面。 夏侯炼一把揽住谢金兰的肩膀，笑道， 哎呀，管他行不行的，咱们去试一试，试一试又不会少块肉。至于那个大夫人，哼，小爷自有办法对付他。 谢金兰看夏侯炼胸有成竹的模样，不禁心生疑窦。 夏侯炼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尽心尽力地帮我？ 小爷我心善呗。夏侯炼不假思索，正要脱口而出，转头一见谢金兰认真看着自己，睫毛羽翼一般轻轻颤动，脸颊白若细瓷，生了点细小的汗毛。夏侯炼活了12年，还没见过这么俊俏的小郎君，嘴巴一咧，笑道， 哎呀，谁叫我家金兰少爷生得如此美貌，我见犹怜，让人一瞧就心醉神迷啊。我夏侯炼甘心为您上刀山下火海。 谢金兰扶额，他就不该发问。夏侯炼起了个大早，穿好衣服想要刷牙洗脸，刚走到门边上，就听见莲香跟谢金兰说话，本想回避，却听到自己的名字，脚步顿住，便没挪开。 少爷，夏侯炼这小子真不靠谱，你看他成天不干活，到处闲逛，闲逛也就罢了，还时常偷鸡摸狗，手脚不干净，咱们怎么能容这样的人在府里啊？他说什么带您去见戴先生，就是去惹麻烦，戴先生挑选弟子，老爷夫人肯定都在，您要是去了，大夫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 谢金兰沉默了会儿，没吭声。莲香说的不错，夏侯炼在入府之前铁定是个走街串巷的小偷，一身的令人不齿的臭毛病，若是别人，谢金兰肯定万分鄙夷，不屑为之友。可不知道怎的，这事儿放在夏侯炼身上，他就一点儿也讨厌不起来。可能是因为夏侯炼长得比较好看吧，谢金兰下了定论。事实确实如此，旁人眼睛咕噜转，吃饭吧唧嘴，坐下乱抖腿，只会显得讨人嫌招人烦。夏侯炼却是浑身带着股机灵劲儿，倒有些不拘小节放荡不羁的游侠气。他不紧不慢地说道， 就算小炼不带我去，我也是要去的。 少爷，你会被那个小子害死的。 他虽然有些小偷小摸的毛病，但入府至今所行之切都是为了我，日后我会严加管教，责令他不可再犯，他本心不坏，不必忧心。姑姑，你也这样认为吧？ 是啊，小莲年纪还小，也没犯什么大错，除了帮少爷签书，无非偷了点别院的糕点零嘴吃吃，小孩都爱吃，莲香，你就多担待担待吧。 谢金兰和蓝姑姑你一言我一语的替夏侯炼辩护，莲香只好作罢。 夏侯炼听了半天，很是无语。女人就是事儿多，他哪有成天不干活？他就是闲逛，那也是为了探听消息。若是成天关在院子里长蘑菇，哪能知道戴圣言要收徒？再说了，那些点心就放在亭台楼阁的桌子上，又没人动，也没人看着，他不过随便吃了点，至于吗？莲香这丫头没能长出狐妹子的脸蛋，却学了一手狐妹子争宠的本领，生怕夏侯炼越过她，成为谢金兰的头号心腹似的。平常做个饭洗个碗就得叫叫嚷嚷，手上割破点针尖大的皮就直呼要死要死，恨不得全府的人都知道他干了活受了伤。夏侯炼虽然怜香惜玉，但长得漂亮的才叫香和玉，起码也得像谢金兰这样的。怜香在他看来就是东施效颦。可惜兰姑姑是个老好人，谢金兰又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半大孩子，他心眼虽多，毕竟是个硬邦邦的爷们儿，不懂女人心里这些弯弯绕绕，还真以为莲香劳苦功高。罢了，他夏侯炼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，不跟女人计较。好在没白疼谢金兰那小子，知道为他说话，夏侯炼心里宽慰不少，故意弄出声响，让外头的人知道他起床了，然后走出门去。刚洗漱完，脚门就传来落锁的声音。莲香走过去一看，惊呼起来： 啊，少爷，他们把咱们院锁起来了。 院外传来声音： 夫人有令，府里有贵客要来，为了防止你们这些人粗手笨脚轻扰贵客，今儿一天你们都不许出院子一步。 谢金兰没什么表情，兰姑姑一脸忧虑： 哎，这可怎么办？门锁上了，咱们怎么去见戴先生？ 莲香不死心的提议： 要不还是算了。 夏侯炼看了谢金兰一眼，彼此都读懂对方所想，门锁了那就爬墙。四人把房里的桌椅搬到墙边，层层叠起。夏侯炼先爬上去，谢金兰紧随其后。兰姑姑和莲香在底下担忧地看着二人。莲香叮嘱道： 少爷，你可得小心啊。小烈，要是大夫人发怒，你得护着少爷。少爷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定不饶你。 知道了，我肯定护着他，一根头发都不让他掉。 夏侯炼漫不经心地敷衍。等谢金兰也上了墙，夏侯炼一跃而下。谢金兰有些踌躇，墙很高，他心里有些害怕，可又不愿意夏侯炼看出来，眼一闭就往下跳。他没落到地面，而是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谢金兰睁开眼，只见夏侯炼的大脸杵在眼前，吓了一大跳，从他怀里滚下来。 哎，你这样跳非摔断腿不可，跳墙要两脚分开半蹲落地，和拉屎一个姿势。要不是我接着你，你就出师未捷身先残喽。 夏侯炼一本正经的指点： 炼哥哥。 两个人刚站定，便见一个小丫头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： 戴老爷论军传道的地方改了，改在烟波池边上的望清阁了，就在一个时辰之后，这会儿大家都布置好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